攻读耶肋米亚先知书第八章。到那时，上主的断语，人必从坟墓中拖出犹大君王的遗骸、公侯的遗骸、司祭的遗骸、先知的遗骸和耶路撒冷居民的遗骸，陈列在他们曾爱恋、侍奉、追逐、求问和朝拜过的太阳、月亮和天上群星前，再没有人收敛埋葬，任其留在地面充作肥料。这可恶种族剩下的全体移民，在我驱逐他们所到的任何地方，都愿意死而不愿意生。万军上主的断语。你应对他们说，上主这样说，人跌倒了岂能不再起来？人离去了岂能不再回来？为什么这人民一堕落便永久堕落，执迷不悟而不肯反悔呢？我留心细听，他们都言谈不轨，没有一个人悔恨自己的邪恶，说可怜我做的是什么事，反倒各自一再任性奔驰，犹如冲入战场的战马。天空的鹤鸟也知道自己的时令，斑鸠、燕子和雁都固守自己的规矩，但是我的人民却不知道上主的法令。你们怎么能说我们是智者，我们有上主的法律？的确，但你为书记们以荒谬的笔锋把它编成了谎言。智慧的人必要蒙羞惊慌而致被捕，的确，他们既抛弃了上主的话，还能有什么智慧？为此，我必将他们的妻室交给外人，将他们的庄田交与别的地主，因为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贪财图利，从先知到司祭都欺诈行事，草率治疗我人民的疮痍，说好了好了，其实却没有好。他们既行事可憎，就理当支持，可是他们不但不支持，反而连羞愧也不知是什么。为此，他们要与倒闭者倒闭，在我降罚他们时都要一蹶不振。上主说，我要彻底消灭他们。上主的断语，葡萄树上没有葡萄，无花果树上没有无花果，树叶都已凋零，我要派人来蹂躏。为什么我们还坐着？集合起来吧，让我们进入坚城，死在那里，因为上主我们的天主要消灭我们，要我们喝苦胆，因为我们得罪了上主。我们原期待和平，却不见好转，原期待复兴的时机，反而只见恐怖。从丹就可听到敌人战马的喘息声，战马嘶鸣声震全地。前来并吞土地和地上的一切，吞噬城邑和城中的居民。看，我必给你们派来不怕符咒的毒蛇，咬伤你们。上主的断语，无法疗愈。我凄凄忧伤，我心里憔悴，请由远方传来我的女儿人民哀嚎的呼声。上主已不在西勇，或者他的君王已不在那里吗？为什么他们以自己的偶像和外邦的虚无激怒我？收割期已经过去，夏天已经完结，我们仍没有获救。我的女儿人民的创伤使我心痛欲裂，郁郁不安，不胜感伤。难道在基肋阿德没有膏药，或在那里没有医生吗？究竟为了什么我的女儿人民的创伤还没有痊愈？恨不得我的头变成水源，我的眼化为泪泉，好能日夜哭泣我被杀的女儿人民。